犀利嗰樣嘢咧，就唔係靠我哋見到嘅咩萬千厄拉荷台慶啊，網上面嗰啲做圖啊、出 post 嗰啲揾唔到錢嘅，其實係。咁但係點樣成功法咧？我哋都睇下一條片點樣介紹先。 丁盘菜的神李君雅，仲有你哋啊，可以叫老细加人工啦。一百毛黑子无记电视武器无记葵冲递交上市申请，打算喺主板上市，保荐人咧系长虹证券。根据招股文件披露，无记咧就全靠呢啲食股嘅。 我掉眼 全年净赚3600多万，大歇380后创办人晋身千万富豪。其实早在今年5月已经有投行向无记献计上市，当时大家估他只是符合创办上市要求，但是披露文件显示，截至今年3月底，他们全年收入9522万8000元，净升73%，期内赚3600多万，按年增长差不多62%，连续3年录得盈利。我哋都有揾阿老细问下，佢只系以 message 复翻我哋话唔好意思，未能回应啊。睇翻东方星、盘菜、盈子等一百毛员工吸金力惊人，活动策划同埋艺人管理毛利有831万，毛利率有76%噶。相信大家都可以叫老细加人工啦。初步招股文件仲显示，老细林日希、陈强同埋阿布合共持有 90% 嘅无记股权。无记葵冲过去3年向所有股东派4540万股息，而黑子今个月咧再派多2200万嘅特别息，即系佢哋三个过去3年平均收超过2000万噶。除咗股息，亦都令到佢哋嘅人工水涨船高。呢、这个财年平均月薪108000元，即系按年加咗60%人工。林日希曾经讲过，2010年嗰阵佢哋每人夹2000元搞生意。而家已经晋升千万富豪啦，仲可能可以做埋上市公司董事添。 知吓、啊，原来真系成亿嘅收入。咁我见呢个一百毛，即系我见呢、這个零一啦。咁有篇文啊，咩叫李星阳写嘅，就话哇，无记背后嘅市值咧，可能有一哇拍得住一传媒、啊。阿柳你点睇先？ 冇啊，梗系冇可能。 你觉得冇可能嘅？ 有冇一传媒有地有田有地？ 系。 同埋虽然一田传媒而家系冇广告系蚀本咁，但系调翻转头，人哋都食烂船都三根钉啊，卖一卖都卖4亿出嚟啦。 吓。 系咪而家卖完之后买3亿几4亿翻嚟之后，都仲可以顶3年啊？ 喂，简单讲句，佢上市嘅时候即系新股叫唔叫人入先？ 你敢問咧？作為一個專投資者咧，我係唔可以俾呢個建議你嘅，因為我係持牌人士。嗱，如果嗱我講我自己啦，你嗱我唔會叫你，嗱一我可以叫你，因為你同我有少少嘅客户嘅關係。 係啊， 如果你係我個客，我會叫你入咯。 係嘛？點解？ 嗱，因為其實嗱個問題就係話，其實香港人咧呢一半年係好痛苦嘅。 嗯， 因為港股係咁升，但係升嚟升咧升咗大價股。 嗯， 咁我大家以為咧個市咧就會好快炒到1000億一日啊，咁跟住世界股有得炒，我咪有得炒咯咁。咁而家世界股冇得炒喎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我节目可能有冇听我节目啦，唔知有听我节目啲人就知道啦。因为唐家成上咗去见咗阿中国证监刘士之后咧，翻落嚟香港打死晒所有世界股。 嗯， 而家香港市场系缺乏世界股噶，因为嗰啲世界股、庄家股全部唔准玩，即系介绍呢啲系玩完嘅。嗱，咁如果有一只喺市场有人去留意嘅新股咧，就必引起人哋去抽。 嗯， 曾經有個講過啊嘛，而家睇啲報睇啲個傳媒嘅嗰、那個接觸率啊，就知嗰只股票係 hit 唔 hit 啊。 嗯， 就嗰個邊五大係最多傳媒去報導嗰啲股票就 OK。957亞信屋曾經喺蘋果日報個網站裏面係最多人 tick 嘅，所以只957亞信屋一轉型咗做超市仔之後咧，就連升幾年嘅股價。嗱，咁如果呢只咁嘅股票，佢系既然佢有揭秘，同埋佢自己话做广告策划噶嘛， 嗯， 佢自己而家睇下，如果睇咗段新闻，三个股东每人已经即刻分咗取2000万先。第一，佢哋自己可以自己买翻啲股票，褪翻拖翻个价啦。第一，我如果假设我系股东，如果觉得间公司有前景嘅，我有钱嘅，我梗系自己除咗抽配咗股之后，我梗系开市，我再买啦。第一啦，第二，佢自己如果连宣传自己公司嘅上市股票都唔得嘅，佢点值咁多钱去赚到人哋几千万一年啊？